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，即使片刻不能离，天一光彼此抛尽碎纸机，各有各记挂着太短时间。来换两句我爱你，汉字就要飞，要别荡漾着幻灭的滋味。谁若问我，我问你，就是没有他的飞。如若你来不起，难为你。即管给光辉光到了底，要与你暗里要我同行，呼吸相听的是有机，这次你终至没有差毫厘。来换两句我爱你，然后道别，荡漾着幻灭的滋味。谁若问我，我问你，就是没有对不起。如若你来不起，难为你。Yeah!